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8集。 哎呦，我们这帮人一生下来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要么跟着前辈跑江湖，要么一辈子待在山上，老死山林。 夏侯炼挑着炭盆里的炭火道： 我不想一辈子都困在山里，所以只好跟着大人学手艺。 那个老和尚这么厉害，能困住你们这么多人？ 夏侯炼不愿意花费口舌解释七月半的事情，只叹气道： 唉，连我娘都打不过他呢。 日光透过雕花窗子打在夏侯炼的半边身子上，仿佛在他身子上镂刻了许多花纹一般，明明暗暗，重重叠叠。他半边脸藏在影子里，眼睛低垂着，右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撩拨着炭火。谢金兰想，他这般的没心没肺的人，原来也有颓唐的时候。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金兰少爷。 夏侯炼轻轻说道： 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帮你吗？ 谢金兰一怔： 我注定是没什么指望了。 夏侯炼抬起头，眼里有星星点点的笑意： 可是你有啊，读书做官，修身齐家平天下，千古流芳，万世传颂，多好。 他和谢金兰走的完完全全是两条路，一条通向花团锦簇，一条通向没有光的所在。谢金兰心里像被扎了几根小针，若有若无的疼。他张了张嘴： 我…… 他真的想要这个吗？最初读书是想要有朝一日谢家俯首跪地后悔不迭，后来跟着戴圣言学习才改了原来那个卑鄙的念头。只是自始至终他最挂在心上的也并非街头巷尾汲汲营营的芸芸众生，他们太远了，太多了，而他的心很小，坑坑洼洼的心底只足够装一点点东西。 我会救你的，他日我执掌朝政之时，便是你脱离苦海之际。你的老大再强大，也敌不过千军万马吧。 夏侯炼拨弄炭火的手停了，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顶道：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，你要动用举国之力来抢亲似的。 谢金兰本还有些忐忑，她害怕夏侯炼嘲笑她的自不量力，毕竟未来的事情如何说得准，她怎么有把握比年比月她一定位极人臣呢？就是她有把握，夏侯炼能等到那个时候吗？却没想到夏侯炼终究是不学无术，脑子里装了太多才子佳人将军公主的无聊话本和折子戏，一张口便让谢金兰无话可说。谢金兰瞟了夏侯炼一眼道： 你长得不赖，不枉担了这个名头。 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开春了。夏侯炼在盆里踩着谢金兰的谢衣谢裤，他扎着裤腿，撸着袖子，露出修长的胳膊腿，洗了好一会儿的衣服，头发被汗水浸湿，粘在脸颊上。12岁的少年人身子结结实实，有种阳光般的朝气。他没敢踩太久，毕竟谢金兰要是知道他这么洗衣服，一定会气得死过去又活过来。 谢金兰那小子自从晚上尿裤子便不愿意把衣裤交给蓝姑姑和莲香洗，反正夏侯恋知道这事儿，他又不想自己洗衣服，便干脆把衣裤扔给了夏侯恋。好不容易洗完了衣服，夏侯恋把衣服挂上晾衣绳，把自己拾掇拾掇去藏书楼接谢金兰。戴胜言这几日去了莫愁湖，谢金兰便自己去藏书楼看书。今日晚上有庙会，夏侯恋死皮赖脸地磨了谢金兰好久，才让他答应晚上跟自己溜出去看花灯。谢金兰埋头在梨花木的方桌上，面前堆了一座小书山，他穿着藕白色的夹袄，越发衬得人像白璧一般，只是身子单薄了些，透着股病气，像是纸糊起来的人，风一吹就能飘得无影无踪。夏侯恋叫了声少爷，谢金兰抬起头轻飘飘地瞟了他一眼，他生得过于好看，随便瞥一眼都有点勾人心魄的味道。夏侯恋在心里吐了吐舌头，换了个称呼，金兰大小姐。夏侯恋帮他整理好书籍放在书架上，把带来的下人装扮给他换上。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干了，夏侯恋天生带着一股子魔性，谁沾上他都会被他带坏，在歪路子上一去不复返，连莲香都被他带着溜出府逛过一回。只是莲香出府光在脂粉铺子里打转，那之后夏侯恋发誓再也不带他出门， 只许玩半个时辰。 谢金兰叮嘱道。夏侯恋一个劲儿地点头，成。两人朝小道走，连着翻了两堵墙，终于出了府。快要出巷口的时候，忽闻背后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： 三少爷，您这是往哪儿去啊？ 两人顿时呆住了，身子已经凉了半截，慢吞吞地回过头来，正是刘嬷嬷，满脸的横肉，一双眯缝眼射出冷冷的光。 可逮住你们了，你们也太明目张胆的些。哼哼，若不是老奴盯着你们，夫人还不知道你们胆子这么大呢。 夏侯恋暗恨没提防住刘嬷嬷那个奸细，平日谢金兰在藏书楼都要待到很晚，藏书楼位置又很偏僻，没什么人过去，他们本想假装还在藏书楼里读书，其实人早就去看花灯了，没想到仍是被刘嬷嬷发觉了。夏侯恋上前一步道： 都是我撺掇少爷溜出府的，要罚就罚我吧。 夏侯恋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 谢金兰拉住夏侯恋的手腕道： 嬷嬷不用多说什么，夫人要罚便罚吧。 刘嬷嬷一个也没有放过，押着两个人一起去了堂屋。月上柳梢，灯笼都点起来了，昏黄的光压不住房梁木柱阴沉沉的暗影。萧氏和谢炳峰坐在上首，阴影照住了谢炳峰的脸，让他显得神情莫测。谢金兰撩袍跪在地上，端端正正叩了一个头道： 金兰前来向父亲请罪。 谢炳峰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 为父以为你是个能安心读书的好性，没想到你也如此胡闹，说你这是打算去哪儿疯啊？ 本打算去庙会逛逛。 谢金兰低眉顺眼，脸上写满了温良恭俭让。 金兰知错了，请父亲重重责罚，金兰定不敢再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